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至悲山庄会老友，生逢变故左青侯。道率惊见死还阳，真假难辨无缘由。 这不是鬼故事，却比世上任何鬼故事都离奇可怖。9月28，立冬。这一天在至悲山庄发生的事，楚留香若非亲眼看到，只怕永远也无法相信。至悲山庄在松江府城外，距离名闻天下的秀野桥还不到3里。每年冬至前后，楚留香几乎都要到这里来住几天，因为他也和纪莹先生张翰一样，秋风一起就有了鱼炉之思。因为天下唯有松江秀野桥下那所产的炉才是四塞的，而江湖中人谁都知道，至悲山庄的主人左二爷除了掌法冠绝江南之外，他亲手烹调的鲈鱼烩那更是妙绝天下呀。江湖之中大家也都知道，普天之下能令左二爷亲自下厨房做鱼羹的，那总共也只不过2个人而已。楚留香恰巧就是这2人的其中之一。但是这次楚留香到至悲山庄来，并没有尝到左二爷亲手烹调的鲈鱼烩，却遇到了一件平生从未遇到过的最荒唐、最离奇，也是最可怖的事。楚留香从来不信世上竟会真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左二爷、左青侯和楚留香一样，那是最懂得享受生命的人。他不求封侯，但求长乐，所以自称青侯。至悲山庄之中有江南最美的歌妓、最纯的美酒，马厩之中有南七省跑得最快的千里马，大厅中有最风雅的食客。但是左二爷最得意的不是这些事情，左二爷平生最得意的是3件事。第一件令他得意的，那就是他有楚留香这样的朋友。他说宁可砍下自己的左手，也不愿意失去楚留香这个朋友。第二件令他最得意的是他有个世上最可怕的仇敌，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薛一人薛大侠。他跟薛一人做了30年的冤家对头，居然还能舒舒服服地活到现在。薛一人虽然威震天下，却将他无可奈何。这件事情左二爷每一提起就忍不住要开怀大笑。第3件事，也就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，那就是他有个最聪明、最漂亮、最听话的乖女儿。左二爷没有儿子，可是从来不觉得遗憾，只因为他认为这个女儿比别人200个儿子加起来那都是强盛10倍的。 左明珠也的确从来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，他从小到大几乎从没有生过病，更绝没有惹过任何麻烦。现在他已经18岁了，却仍和2岁时候一样的可爱，一样的听话。左明珠的武功虽然并不十分高明，但是在女人当中那可算是佼佼者了。到外面走了2趟之后，也有了很响亮的名头，叫玉仙娃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江湖中人如此捧他的长，至少有一半是看在二爷的面上，但是左二爷自己却一点都不在意。左二爷并不希望他的女儿是个女魔王，何况玉仙娃也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武，他不但要陪他的父亲下棋，陪他喝酒，还要陪他的父亲插花填词吟诗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他的父亲做的，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第二个男人。总而言之，这位左姑娘正是每个父亲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乖女儿。左二爷几乎从来没有为她操过心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左二爷还没有为她操过心。但是现在这件最荒唐、最离奇、最神秘、最可怖、几乎令人完全不能相信的事情，正是发生在玉仙娃的身上。9月，寒意已经很重了，但是无论在多冷的天气里，只要一走进至悲山庄，你就会生出一种很温暖、很舒适的感觉，就好像疲倦的浪子回到了家。因为至悲山庄中上上下下每个人那脸上都带着欢乐而好客的笑容，即使是守在门口的家丁对客人也是那么殷勤而有礼。你还没有走进大门，你就会闻到一阵阵的酒香、菜香、脂粉的幽香、花木的清香，就会听到一阵阵悠扬的丝竹管弦和豪爽的笑声，以及碰杯时发出的清脆的响声。那些声音像是在告诉你，所有的欢乐都在等着你呀。这种感觉又好像一双走得发麻的脚泡入了温水，但是这一次楚留香远在数十丈就觉得情况不对了。至悲山庄那2扇终年常开的黑漆的大门此刻竟然紧闭着，门口竟然冷冷清清的，瞧不见车马。楚留香敲了半天门，才有个老头子出来开门。他见到了楚留香，虽然立刻就露出了欢迎的笑容，但是却显得很勉强。昔日那种欢乐的气氛，如今竟然连一丝都看不到了。院子里堆满了落叶，没有去扫，一阵阵秋风卷起了落叶，带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和萧瑟之感。等到楚留香再看到左青侯的时候，他更是吃了一惊，这位江湖大侠那红润的面色竟已经变得苍白而憔悴，连眼睛都凹下去了，一年不见他老了10几岁，在他的脸上已经找不出丝毫昔日的那种豪爽乐天的影子，勉强装出来的笑容掩饰不住他眉间那种忧郁和愁苦的神色。大厅里也是冷清清的，座上客已散，盛酒的金樽里边积满了灰尘，甚至连梁上的燕子都已经飞去了别家的庭院。至悲山庄究竟发生了什么惊人的变故， 怎么会变成如此模样？楚留香惊奇的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左二爷此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久久的都说不出话来。楚留香忍不住试探着问：“二哥，二哥，二哥近来还好吗？”左二爷说：“ 好，好，好。” 左二爷一连把这个好字说了七八遍，眼睛里似乎有热泪就要夺眶而出。他把楚留香的手握得更紧，他哑着声音说：“ 只不过明珠，明珠他……” 楚留香动容说：“明珠，明珠怎么样了？”左青侯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黯然说：“ 他病了，病得很重。” 其实用不着他说，楚留香也知道左明珠必定病得很重，否则这乐天的老人怎么会如此的愁苦呢？楚留香勉强笑道：“年轻人，病一场算得了什么病呢？啊，病好了反而气得更多吗？”左青侯摇着头：“ 哎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孩子生的病那是一种怪病啊。”“ 怪病？” 他躺在床上，滴水未进，粒米未沾，不吃不喝已经快一个月了。就算你我也经不起这么折磨，何况他…… 怎么了？啊，病因查出来了吗？”“ 哎，我已将江南的名医都找来了，却还是查不出这是什么病。有的人把了脉，甚至连方子都不肯开了。若非靠张简斋每天一帖续命丸子保住了他的这条小命，这个孩子如今只怕早已……”“ 他语音哽咽，老泪忍不住流下来了。楚留香说：“二哥，二哥说的张简斋，可是那位号称一纸判生死的神医名侠简斋先生吗？”“ 嗯，若是这位老先生来了，二哥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“只要他老先生肯出手，那天下还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吗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他本来也是不肯开方子的，只不过 突然，一位面容清奇、目光炯炯的华夫老人匆匆地走进来，向楚留香点了点头，就匆匆地走到了左青侯的面前，把一粒丸药塞入了他的嘴里，说：“ 吞下去。” 左青侯不由自主地就吞下了药丸。“ 这是为什么？” 老人却已经转回了头，说：“ 随我来。” 楚留香认得这个老人，那正是名满天下的简斋先生啊。只见他这种神情，楚留香已经隐隐觉得事情不妙了。三个人匆匆地走入了后园，只见菊花丛中的荆轩之外，肃然凝立着十几个老妈子、小丫头，那一个个都是垂着头，眼睛发红。左青侯耸容说：“ 怎么？怎么？朱尔他莫非已经……” 简斋先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沉重的点了点头， 左青侯狂呼一声冲进去了。当楚留香跟着进去的时候，左青侯已经晕倒在病榻之前了。 在榻上静静地躺着个美丽的少女，面容苍白，双目紧闭。简斋先生拉起了被单，盖上了他的脸，却向楚留香说：老朽就是怕左二爷急痛攻心也发生意外呀，所以先让他服下了一粒护心丹，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。哎，想不到还是 这本来已将生死都看得忌惮的老人，此刻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凄凉的伤痛之色。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： 哎，他连日劳苦，老朽只怕他内外交工有生不测。幸好香帅来了，正好以内力先护住他的心脉，否则老朽当真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 楚留香不等他说完，已经用掌心抵住了左青侯的心口，将一股内力就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了。 暮色渐深，夜已降临，但是广大的至悲山庄还没有点灯，秋风虽急，却吹不散那浓重的凄苦阴森之意。前后六七重院落都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走动，每个人都像生怕有来自地狱的鬼魂，他们正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好像在等着居人的魂魄。树叶几乎已经全部凋落了，只剩下寂寞的枯枝在风中萧瑟起舞，就连忙碌的秋虫都已经感觉出这种令人窒息的悲哀，而不再低语了。左明珠的尸身仍然留在那凄凉的小轩之中，左二爷不许任何人动他，他自己跪在灵床之旁，像是变成了一具石像。楚留香的心情说不出的沉重，因为他深知这老人对他爱女的忠感。那些来自各地的名医默默无言地坐在那儿，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不该走，心里既觉得惭愧，免不了也有些难受。只有张简斋，他在室中不停地来往地踱着步，但是他的脚步轻得宛如幽灵，他似乎生怕踏碎了这无边的禁忌。 左二爷一直把头深深地埋藏在掌心里，此刻忽然抬起了头，满布血丝的眼睛茫然地瞪着远方，他嘶声说：灯呢？ 为什么没有人点灯？难道你们连看都不许我看他吗？ 楚留香无言地站起来，在桌上找到了火刀、火石，刚燃起的那盏带着水晶罩子的青铜灯，忽然就被一阵狂风自窗外卷进来，卷起了盖住尸身的白被单，卷起了床幔，帐上的铜钩摇起了一阵阵单调的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宛如鬼族的摄魂铃。狂风中仿佛也不知道多少魔鬼在狞笑着飞舞着。砰一声响，楚留香手里的灯被吹灭了。他只觉得风中竟带着一种妖异的寒意，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水晶灯罩跌落在地上，啪，跌得粉碎。 四周立刻被黑暗吞没了，风仍在呼啸，那些江南名医忍不住缩起了脖子，有人身上已经不禁在开始发抖了，有的人掌心里已经沁出了冷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床上的尸体忽然张开了眼睛，坐起来了。刹那之间，每个人的心房都骤然停止了跳动，然后就有人不由自主地放声惊呼，就连楚留香都情不自禁地退后了半步。只见那尸体的眼睛先是呆呆地凝住着前方，然后渐渐地开始转动，但是双目之中仍然带着一种诡秘的死气。左青侯他显然也被吓呆了，他的嘴唇在动，却是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那尸体的眼珠子呆滞地转了两遍，他忽然放声尖呼起来，那呼声说不出的凄厉和可怖。有的人已经想夺门而逃了，但是两条腿却好像是琵琶似的抖个不停，哪里还有力气再举步。那个尸体的呼声渐渐地嘶哑了，他喘息着哑声说， 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啊啊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 左二爷张大了眼睛颤声说， 老天爷呀， 老天爷慈悲呀， 老天爷可怜我呀，明初他没有死，明初啊，你活过来了。 他的眼睛里露出了狂喜的神色，他跳起来搂抱着他的爱女说， 明初，明初啊，你不要害怕，这是你的家，你重回阳世了，孩子。 谁知他的女儿却拼命地推开了他，两只手紧挛着紧抓住盖在他身上的白被单，他的全身都在紧张地发着抖，他的一双眼睛吃惊地盯着左青侯，他的瞳孔也因恐惧而张大了，就像是他见到了鬼一样。左二爷喘息着痴痴地说， 明珠，明珠，明珠啊，你怎么不认得爹爹了啊？我是你爹呀。 那个尸体的身子缩成了一团，他忽然哑声狂呼道， 我不是明珠啊，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我不认得你呀。 左二爷愣住了，楚留香也愣住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还阳少女珠泪流，众人洗耳听从头。同是大户闺中客，不知何时把魂游。 纸杯山庄，苏醒过来的左明珠身子缩成了一团，他忽然哑声狂呼说： 我不是明珠，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我不认得你呀。 左二爷愣住了，楚留香也愣住了，每个人都愣住了。左二爷求助地看着楚留香说： 这个孩子，他只怕是受了惊了吧。 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那个尸体又大声喊起来： 我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绑到这里？快放我回去，放我回去。 左二爷又惊又急，连连顿足： 这孩子他疯了吗？ 他疯了吗？实在左二爷自己才真的快急疯了。 这个时候，那个尸体挣扎着要跳下床，他哑声说：你才是疯子，你们才是疯子，我要回去，让我走。 楚留香的心里虽然也是惊奇焦急，但是他知道在这种时候，他若不镇定下来，就没有人能够镇定下来了。他拍了拍左二爷的肩头，轻轻地说：你们不要说话，我先去让他安静下来再说。他缓缓地走过去，柔声地说：姑娘，姑娘，你大病初愈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该乱吵乱动的。你的病要是复发，我想大家都会伤心的。 那个尸体正惊慌地跳下床，但是楚留香温柔的目光之中，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镇定的力量，令任何人都不能够不信任他。那尸身两只手紧紧地挡在自己的胸前，脸上虽仍然充满了恐惧和惊慌的神色，但是他的呼吸已经不觉得渐渐地平静下来了。楚留香温柔一笑： 好，对了，对了，这才是乖孩子嘛。那么现在我问你，你认得我吗？ 那个尸体张大了眼睛，瞪了很久，又用力地摇了摇头。 这屋子里的人，你都不认得吗？ 那尸体又摇了摇头，他根本就没有瞧任何人一眼。 好，那么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 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施家庄的施大姑娘。楚留香皱了皱眉说： 那么你难道是进宫夫人的女儿？ 一点不错吗？你们既然知道我母亲的名头，就应该趁早送我回去，哼，免得自惹麻烦上身。 左二爷早已经气得脸都黄了，他跺着脚说： 哎呀，哎呀呀呀， 这个丫头啊，你们看，这个丫头，她，哎呀，她居然认贼为母，哎。 那个尸体瞪起了眼睛，谁是贼？谁是贼呀？你们才是贼，你们竟敢绑我的票。 左二爷气得全身发抖，退后了两步，倒在椅子上直喘气。过了半天，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，颤声说： 哎呀，这个孩子，他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啊。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若能治好他，我将全部家产分他一半。 楚留香显然也觉得很惊讶，他望着张简斋说：张老先生，依你看。 张简斋沉吟了半天，才缓缓地说： 看他的病情，仿佛是离魂症，但只有受过大惊骇大刺激的人才会得此症。老夫行医近50年，从未见过呀。 那个尸体的脸好像气红了，他大声地说：谁得了离魂症啊？我看你们才得了离魂症呢，满嘴的胡说八道。 张简斋凝住着他望了很久，忽然将屋角的一面铜镜搬了过来，搬到了这个少女的面前，沉声说： 你再看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呀？ 这个少女怒道：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，我用不着再看。 她嘴里说着用不着，还是忍不住就朝这个镜子里边看了一眼。只看了一眼，他那个脸上就变得说不出的惊骇恐惧，他失声的惊呼说： 啊啊，这是谁呀？我不认得他呀，我不认得他呀。 张简斋沉声说： 照在镜子里的自然是你自己呀，怎么，你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吗？ 少女忽然转身扑到了床上，用被蒙住了头，她哭着说： 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，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啊，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啊，啊啊 啊。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捶着床，竟然放声大哭。屋子里每个人都是目定口呆，作声不得呀。大家的心里虽然隐隐约约地猜出这是怎么回事，却谁都不敢相信。张简斋将楚留香和左青侯拉到了一旁，沉着脸说： 没有病。 左二爷说： 没有病，没有病，怎么会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 张简斋叹了一口气： 他虽然没有病，但是我却希望他有病反而好了。 为什么？ 是因为他没有病比有病还要可怕的多。 左青侯的额上已经冒出了冷汗。 怎么可怕？ 张简斋接着说： 他缠绵病榻已经有1个多月了，而且睡眠未沾，就算是病情好转，他的体力也绝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。何况他方才明明是心脉俱断，返魂无数了，老夫可以以50年的信誉作保，我绝不会诊断有误的。 楚留香勉强笑道：是啊，张老先生的医道，天下谁人不知，哪个不信呢？ 张简斋的脸色更加沉重了，他接着说： 既然如此，那么老夫就要请教香帅，一个人明明已经死了，他怎么会忽然活过来呢？啊 相帅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可曾见过这种怪事吗？ 楚相帅愣了一会儿，在下非但未曾见过，连听也没有听说过。 但是他却明明活过来了呀！对相帅之见，这种事情怎么解释呢？ 楚留香愣了半天，说：“长老先生，你觉得这件事情该如何解释呢？” 张简斋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睛里似乎露出了惊怖的神色，他压低了声音说：“ 与老夫看来，这件事啊，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借尸还魂。借尸还魂！” 左青侯跳起来了，他吼道：“ 张简斋，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得的高见，谁知你竟会说出如此荒谬不经的话来啊！请吧，像你这样的名医啊，祖某不敢再领教了。” 张简斋沉下了脸， 哼，既是如此，老夫就此告辞。 他一怒之下就要拂袖而去，但是楚留香拉住了他， 一面向他挽留，一面向左青侯说：“事变非常，大家都该分外镇定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” 左青侯斗着眼睛说：“ 你，哎呀，你难道也相信这种鬼话吗？” 楚留香默然半晌，沉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两位都请安静下来，等我再去问问他，问个清楚再说。” 楚留香走到了床边，等那个少女的哭声渐渐的小了，柔声说：“ 姑娘的心情我不但很了解，而且很同情。无论谁遇到这件事情，那一定会很难受的。我只希望姑娘相信我，我们绝没有伤害姑娘的意思，更不是我们把姑娘绑到了这里来。” 楚留香的声音之中似乎有一种令人镇定的力量，那个少女的哭声果然就停住了，但是她还是把头蒙在了被里，哑声说：“ 不是你们把我绑来的，那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姑娘何妨静下心来想一想。是啊，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” 我的心乱得很，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” 那姑娘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 那美丽的眼睛里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。 楚留香并没有催促她，过了很久，姑娘缓缓地接着说：“ 我就记得我病了很久了，而且我病得很重。” 左青侯的眼中立刻现出了喜色：“ 好孩子，你总算想起来了。是啊，你的确病了很久啊。这一个月你始终躺在这张床上，你没有起来过呀。” 少女断然地摇了摇头，大声地说：“不对，我虽然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但绝不是躺在这张床上。” 左青侯说：“ 那铺在这里在哪里呀？” 少女说：“自然是在我自己的家里，在我自己的屋子里。” 楚留香见到左青侯的脸色又变了，抢着说：“ 姑娘还记得那间房子是怎么样的一间房子吗？” 那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 他目光四下看了一眼，接着说，那间房子和这儿的差不多，我睡的床就摆在那边，床边有个紫檀木的妆台，妆台旁是个花架，上面摆着一炉香。 楚留香的目光闪动说， 妆台上摆着一些什么呢？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只不过是我用的脂粉、香油， 都是托人从北京城里的宝香斋买来的呢。 他的脸似乎红了红，立刻接着说， 但是我的屋子里绝没有花， 因为我一闻到花粉的味道，我的皮肤就会发痒，而且我屋里的窗户上那都挂着很厚的紫绒的窗帘，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阳光。 这个屋子的窗户上虽然也挂着窗帘，但却是香妃竹编成的，屋角里摆着一盆菊花，而且开得正盛。那个少女见到了这盆菊花，眼睛里立刻露出了憎恶的神色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因为她知道左明珠是很喜欢花的，而且最爱的就是菊花，所以才把菊花连盆搬到了屋里来。但是楚留香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菊花搬出去了。那个少女感激地瞧了她一眼，说，可是在屋里梦了一个多月之后，我就忽然盼望着见到阳光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叫人把屋里的窗户全都打开。 哦，今天早上姑娘是叫什么人把窗户打开的？ 梁妈呀，我的奶妈呀，她照顾我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因为家母一向很忙，平时那是很少有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的。 楚留香笑了笑， 哼，进宫夫人的大名在下早已经久仰得很了。 左二爷哼了一声，终于忍着没有说话。那个少女的目光凝住着窗外，缓缓地说， 今天早上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但是现在天怎么忽然就黑了？ 我难道睡了很久吗？ 楚留香说， 今天早上的事姑娘还记得些什么？ 我看到外面的阳光很美，我心里觉得很高兴，我忽然就想到园子里去散散步。 怎么，姑娘能走动？ 其实我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但是梁妈她不忍心服我的心意，她还是扶着我坐起来，替我换了一套衣服。 那么就是姑娘现在穿的这套吗？ 不是，不是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，是梁妈亲手做的，料子那也是托人从北京的瑞福祥带回来的锦织缎，红底上绣着紫色的凤凰。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说到这儿他的脸都又红起来了。 楚留香说， 那么后来姑娘可曾出去逛了吗？ 没有，因为家母恰巧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位很有名的大夫。 张简斋抢着说， 啊，是谁呀？ 那个少女恨恨地说，家母常说，就因为江南的名医全都被智悲山庄抢着请走了，我的病才不会好，所以他老人家这次特地从北方将王玉仙老先生请了来，也就是那位和南方的张简斋齐名的王老先生，江湖人称北王南张的。 张简斋板着脸说， 哼，是南张北王，不是北王南张。 那少女望了他一眼，失声说， 你难道就是张简斋？怎么，这里难道是去北山庄吗？ 张简斋也不理他，沉着声音问， 那王宇先看过了你的病，他说什么了？ 那个少女的眼珠子转来转去，显得又惊讶又害怕。过了很久，缓缓地说： 王老先生什么也没有说， 把过我的脉，立刻就走出去了。家母就替我把被盖好了，叫我好好的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。 楚留香说：后来呢？ 后来， 少女目光又混乱起来了，她咬着嘴唇说： 后来，我像是做了个梦，梦到我的病忽然好了，就穿着那身衣服从窗子里飞出去了。院子里的人像是特别的多，但是没有人看得见我，也没有人听得见我说话。我的心里正在奇怪，就忽然听到梁妈放声大哭，别的人也立刻全都赶到我住的那间屋子里边去了。 楚留香咳嗽了两声，接着说：你自己呢？是否也回去了？ 那少女说： 我本来也想回屋去看看的，但是却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，我竟身不由主被风吹过了墙。后来， 楚留香追问道： 后来 怎么样？ 哎，真奇怪，后来的事，我怎么连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